这还得了啊。那么另外北京晨报呢给大伙儿托付了一句啊，发了一小通知，说是这个明号啊尾号七连续限行，怎么了呢？明儿咱们还是这个尾号限行的规矩，您记住啊，到星期四改单双号了。结果呢这一天呢正好是碰上七，他单号嘛出不来嘛，就说啊公交地铁这客流因此会增加，所以公交那边做好准备。京华时报说了，20条直达公交线后天开通，限行期间公交日增3300多车次，这不错啊。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这个油价呵倍儿给力，要迎来年内首个5连跌哈。今日人物家长，谁的家长？孩儿的家长啊。哎呀，家长太不容易了。北京青年报半个版说这个事情怎么呢？就说啊，有那个做买卖的，哈哈，对，还有这做买卖的，干嘛呀？就是连环收费，拿这名校做诱饵啊！您那玉树10万，我们给您来一套餐。这什么餐这么贵啊？感情感恩套餐，您这样的话，您的孩就能享受名师辅导了。您再交20万，保证孩子进示范中学，就勾搭着这家长啊，希望孩子能够进好学校，就这个意思。利用这个是层层收费，家长呢？家长感觉是层层进入陷阱，好吗？哎呀，这个有关的是不是也应该出来走两步给查处查处啊？这什么行为啊？这是？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 奶奶，您听我说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市走进中高研究院副院长廖李纯，也是呢2014年北京榜样人物。今年呢是抗战胜利70周年，抗战的胜利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优秀，让我们不忘先烈，继承好他们的这份勇气和精神。 2015年9月3号，北京电台直播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。 让我们重温胜利，捍卫和平。 听 FM 不够，我要听听 FM。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！进入手机应用商店，搜索下载听听 FM， 可以听新闻、听相声、听段、听音乐、听北京的广播、听全世界的电台。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， 听见的听，两个听哦。 那个很多朋友啊，这会子要是不太忙的话呢，人家都发微信发短信来这个互动交流。幺幺之桃说了啊，这家长啊有时候功利心也太强了，哈哈，是吧？那个微笑说，这个爆炸现场这700吨氰化物，这个还真是啊，这还得以后得特别注意，是吧？龙哥师傅说了，安全生产得认真呐，这不能光喊口号，是吧？你这玩意儿他。是吧，你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安全这个隐患吗？昨儿晚上差点让闯红灯汽车撞了，得亏龙哥师傅啊电不宁腰，身手矫健，早就防备他这手了，蹭躲开了。回头您教教我啊。对，你们呀见天都说安全呐，这真是啊，这玩意儿真是不能只挂在嘴上，那必须的。小罗也这个意思，啪啪熊是吧。这个企业呢不能够老是利益当头，挣钱是一方面，他玩意儿出安全事故你这都白挣了，是吧？老纪师傅说了，说问我这个个人喜欢京戏哪个流派，哪派都还行，哈哈，都还行都还行啊。这个我个人还是觉得马派我更适合我这个口味啊，哈哈，对，是吧？都可以都可以啊。我其实我最擅长唱的是梅派啊，梅兰芳梅派，不是没铺没派啊。哈哈，荣平说向逝者致意啊，向逝者致敬是吧，致哀嘛啊。小玲呢啊说这个真是啊，这个还大伙都不容易，谢谢您啊。还有这位这个逍遥道君是吧，这真是哈，有些人的社会上有部分人他就是闲的， 老是关注这名人，哎呀，捐了多少，他捐多少，哎，我倒问问你，那指责别人，你捐了吗？可说呢，娟子大姐也说啊，真是啊，这低水平指责是吧？这不合适。五零后还问呢，刚才那是李明言唱的吗？你看这是内行是吧？这个张脑，哎呀，好久都没报道了。至于说那个极个别的，连名都不好意思出的那个啊，还上来还骂街呢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我都替您难受，我就羞臊啊，真是啊，臊得慌是吧？敬勿扰，勇于面对，敢于担责，那必须的啊。阳光师傅是吧，棒棒糖啊，很多朋友啊，我看看这个还有短信上的啊，404903一定要把安全放在企业工作头一位，追查那些个失职渎职负有责任的是吧，向这些个牺牲的英雄们致敬，那必须的。8439您这句话呢，是说我觉得也对也不对，这老这样就不对了是吧。2661说这京戏他是一个字都听不清啊，这个没有关系，您听的时间长了您就听清了，您没用心。7352说我念错字了，我说的是我说成洪洞县五好人了，人说不对，洪洞县，你看看这一听就是个山西老乡是吧，人家那个太了解情况了是吧。这个4395是吧，真是啊，不能够传谣造谣啊，对，传谣造那必须的是吧，安分良民哪能干那事儿啊，安分良民是吧，文明市民哪能骂街呀、啊、是吧，骂街脏的是不是自己吗，你这玩意儿闹的。可以继续啊，继续跟大伙聊北京晨报啊。北京晨报说这个哟嘿，好嘛，怎么回事，一男的啊，我就不说姓什么叫什么啊，那男的姓陈啊，女的姓李，俩人保持了7年的夫妻关系，情人关系哟，那这属于非正式的，这个这没领证，这个这不合适，是不合适。起先这女的还行，后来就觉得，哎呀，你看看你也不能给我转正，这还转正呢？哎呀，不行，你跟你媳妇离了吧。这男的呢，也是为这个事儿呢，一天到晚就发愁啊，愁来愁去怎么办呢？哎呀，雇个人把他宰了吧，好吗？雇凶杀人，尤其这杀手啊，据说啊，在网上还小有名气，他是经验丰富，太倒霉了。哎呀，这手艺太好了。人没杀成就把这女的捅伤了，然后跑的时候咚还让一车给撞了，呵，这个惨呐。后来呢，都逮回来了吗？准备法办吗？这还好得了吗？您说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、啊、继续听啊。再说一个啊，也是一位妇女，哎呀，这事闹得呵，开车在通州就为了。